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在大街酒吧里。哎，大磊知道吗？周飞去餐馆点了一只鸡，后厨就坐下了嘛，端上来以后呢，周飞就咔嚓咔嚓咔嚓开始吃。 他说的是吃鸡爪子。 对，因为吃的都是碎骨，所以咔咔咔。没想到， 等会儿周飞点了一只鸡，上来之后咔哧咔哧吃鸡爪子。 对， 鸡呢？ 就鸡爪子就是鸡的一部分呀。 先吃鸡爪子，我这人是喜欢先从小地方吃， 从下往上吃。 对，最后留鸡胸脯。 完了一会儿，哎呀，这鸡爪真不好啃呐，总算啃干净了。得，这回我应该进攻这个大腿了啊。 对，从下往上吃嘛，吃完脚就该进攻大腿了。 把袖子撸上去。打算这个好好的来吃一下，把手表摘了，戒指什么都拿下来了。 哎，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啊？ 这是怕鸡给他把这东西抓走是吧？ 我怕鸡活了。 最爱吃鸡腿，从小就是爱吃鸡腿。家里什么时候吃鸡，爸妈妈不把鸡腿给自己留着呀？ 他们家是独生子， 越想越温暖。这根应该是鸡腿啊，抻出来。 抻出来， 吃吧。咔咔咔咔。哎哎， 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的骨头啊？ 我也太喇叭了，往嘴里放的时候是腿是爪子都看不出来是吗？ 这鸡骨折了，所以骨头多， 有可能是骨折了。不对不对不对，怎么还有鸡爪啊？这是。 对，还有指甲呢。 不对不对不对，哎呀，另外一只鸡爪也让我吃出来了，你看看，马虎了，大意了，疏忽了。 哎呦，我以为他骂街呢。哦，马虎了，他怎么单说的马这会儿他结巴一下。 周哥没关系，大腿还没出来呢， 我听着那么别扭，大腿还没出来， 鸡大腿、 听着像刨坟的。 鸡大腿还没出来呢，咱们别灰心啊，别丧气。 这跟谁商量呢？ fighting 啊，给自己鼓个劲儿。完了以后， 对着鸡头说的。等会儿啊， 我来了啊。 你等会儿啊， 我可来了啊。 让这鸡好好躺着。 周飞这回把这个运动衫脱了。 嚯，这是要裸衣斗飞机啊？裸衣斗烧鸡啊？ 身上吃脏了，因为他这人吃东西还拉了， 吃前两下都不知道。 把袖子，把自己那揉的那俩珠子摘，包浆过的，你再拿机油包浆，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怕染了。 全脱干净，我得把袖子上这红土标摘了。 好，这一下 他在澡堂点餐吧。 准备好了啊，我准备 ready go。 周飞要跑 ，ready go。 抻出来，抻出来，来来，行行行， 你能告诉我这鸡腿窝哪儿抻出来？ 肚子里啊，烧鸡啊， 烧鸡窝脖还没就是窝大腿的呢。 哎，这都团一块了，你也分不清楚了。完了，吃，嘎嘎嘎，哎呀哎呀哎呀， 怎么了？ 我想象是一口应该是喧腾了，怎么这么多骨头渣子？ 又没看清楚。 反正来不来的啊，衣服是没少脱。 吃出十个鸡爪子，怎么回事？ 把衣服弄脏了是吧？我知道。 主要是饭碗衣服弄脏了， 弄一身鸡油也不好洗。 反正最后周飞怒了， 欺负我们艺术家， 是不是？管他是欺负艺术家不识数 啊！你以为我没吃过鸡吗？ 拿十个鸡爪子对付我来了， 真是的！ 现在才发现， 这是整鸡吗？ 是整鸡吗？ 气死我了！岂有此理！ 这是新品种多爪鸡。 把老板叫来了，你看怎么回事？老板当时就糊涂了。 对， 这个我们。没有腿吗？ 哪有腿啊，光着吃吃，光着我在那嗑指甲。 鸡没有腿，是说周飞没有腿。 鸡的腿真没有吗？ 一米四的大长腿。 嗯。 周飞真的是特别生气，太不像话了啊！我记得以前是很全面、很全的吧？ 我记得以前没这么多腿。 以前这鸡很全面， 长得很全面。 小花，这话我不理解，你给我解释解释。 人家说你都有啊，怎么现在这个净剩爪子了？ 啊，这是。这鸡跟蜈蚣嫁接的、 这个餐馆老板当时表示不知情， 他问的是科技问题， 员工已经下班了，无法联系上， 辞退了。 不是，他下班了，不是辞退了。 这周飞得从几点吃到几点？ 哎呀，是啊，那这鸡爪子多细致啊，我得。 周飞说这可不行啊，你这是欺负人呐、 真是 我报警吧， 欺负我二十多年没吃过鸡。 周飞就打了电话了，110的工商局的都打了，后来发现啊，这老板确实没有按照周飞的要求做这个整鸡，而是用的是冰冻的鸡肉制作的，欺骗了周飞。 那冰冻的鸡为什么有这么多爪子？ 更巧的是，周飞还发现他刚才点的那只鸡还活着。 这么回事？ 那周飞还敢吃吗？那只鸡也认识周飞吧？ 你说我点一只整鸡，他给我来十个鸡爪子， 他给你当螃蟹那么上的？ 他以为我傻吗？你要说这整道菜里边啊，俩鸡爪子，俩鸡腿， 嗯， 少个 俩鸡翅， 少个鸡翅膀啊什么的，也好说。 把大腿给弄没了 啊， 单腿鸡。 哎， 你把那个卖不出去的鸡爪子给我搁里边了。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在重庆有个王先生在餐馆里点了一只鸡，饭店随后拿去后厨现宰。鸡上桌以后，王先生吃出了十只鸡爪子的碎骨，跑到厨房一看，点的鸡还活着呢。餐馆老板却说不知情，于是王先生拨打了110，同时向工商局反映这件事，也联系了食药监部门。后来在现场的调查中，大家就发现老板确实没有按照王先生的要求制作整鸡，而是采用了冰冻鸡肉制作，欺骗了王先生。这个如果鸡说话的话，这个鸡会说，不是我吹，一天我能上秤50次，进出厨房50次我都不死。 嗯， 这鸡会金钟罩。 鸡接着说， 因为这只有这么一只活鸡。 告诉你，我求老板了。街坊们也说了，嗨，九尾狐都有，说不准万一有十足鸡呢。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说西安地铁大雁塔站， 嗯， 这个站 去过。 去过呀？ 真去过。 看过壁画了吗？ 啊，你说大雁塔那这个地铁站啊？ 对啊。 哦，没有，我去过那站，公共汽车站。 没有，我说地铁站。 没有，没有，没有。 地铁站上面的看见过， 下边有画着玄奘、大雁塔、印度泰姬陵的壁画。 嗯， 大家就说了，这个玄奘取经跟泰姬陵不是有一段时间的吗？ 坐地铁去的。 有地铁的话，那还怎么 就没有白龙 马 的戏了？ 对啊、 这个你们都不懂。 这是我们西游的事儿。 拼图 拼错了， 不是拼错了，现在就是把好多不挨着的元素啊都拼在一起。 嗯， 这是一种创意 穿越。 哎， 那你这个既然有玄奘就有历史的问题了，对吧？人家算了，泰姬陵什么时候有的，玄奘什么时候出现的 啊？ 玄奘去的天竺、公元600多年、可是泰姬陵呢是1000年以后莫卧儿 谁 莫卧儿王朝的建筑。 哪个莫卧儿王朝的建筑？ 莫卧儿、 莫卧儿， 这是个王国的国王。 谁说了这一张纸上不能画俩画？ 对呀，刚刚说了拼图，你怎么没懂啊？葫芦娃跟孙悟空拼一块？ 对呀、 那你能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吗？ 拉登跟布什？ 哎呀，这倒是可以。这个壁画啊，由画家这叫随意的创作。 对，那你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唐僧跟那个泰姬陵，就我这个一下就穿越过去了， 这还是 不用再走13年了。 人物跟地点呢？ 那人物跟人物还能画到一块儿去呢，你对不对？ 对， 这地铁是他们家的行啊。 哎， 地铁又不是他们家公共的。 既然是上边的壁画， 对， 那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地铁是公共的， 嗯， 艺术是个人的。 嗯， 哎呀，二位会不会是你们也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儿啊？ 甭管我们看出来看不出来，但我们讲得出道理。 哦，就是什么东西错了就拿艺术一折就行了。 那艺术本来就是可以夸张夸大的。 他这哪儿错了？有唐僧就不能有泰姬陵 啊？时间差着呢，出现不在一个地儿啊。 他又没写着这个是唐僧他们家 取经的路上是吧？ 对啊，他又没写着唐僧最后在这里边取的经，这不是啊。 你说的有道理。 你看看 墙头草， 你看看，还是我们说对了吧？ 我觉得。 你还觉得什么？ 我觉得专家质疑是错误的。 哎， 应该听你们二位的。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是不是关起来了？ 关没关起来 呀。倒不是关起来了。 那倒不至于，就是说吧，我倒觉得你们有一种说法呢，让我突然间对专家产生了同情。 怀疑吧，应该是。怎么是同情呢？ 就是 专家得负责编瞎话是吧？ 每个人对一幅画的理解是不同的。 可不嘛，你怎么能说一个艺术品有问题呢？哎呀，太气死我了！这什么专家？艺术是这样的，艺术要听艺术家的，艺术家说我这个作品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别跟人说你。 地铁听工程师的， 哎， 专家只管说，听不听的由我。 对，他爱什么说什么，这是他的嘴是他的，艺术品要听艺术家的。 那你这么说，你们俩是艺术家了？ 嗯，我没有艺术家的这个潜质。 哎，可惜没有艺术家那么多钱。 哎，我们是穷艺术家。如果他已经被定性为艺术家了，我看出来了，就是我错了。如果他还没被定性为艺术家， 就是他错了。 对，就是他错了。 那你们二位艺术家， 嗯，哎，你叫我。 晚上哪吃去啊？ 艺术家也得吃饭，对不对？ 艺术家这不是还没找着饭辙呢吗？ 好了，哎呀，困了，咱们还是看会儿电视吧。 困了应该睡一会儿，我没听说谁困了看会儿电视。 振奋一下精神，振奋一下精神，看看咱们最爱的社会现场吧。社会现场，大家好，我是侯抱林。首先为大家播放这么一个片段：一名男子多次在柜员机上操作银行卡，形迹可疑。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位男子声称热爱艺术。 你怎么回事啊？ 啊， 自己交代一下。 我没怎么回事啊。 别让我一点一点查啊。 我就来取钱，我还怎么回事啊？ 那你取钱取多少次啊？ 取多少次我可没想好，取完了为止。 不是你有多少钱啊？ 有多少钱？我平时您知原原谅我这事儿多，卡也多，平时不老记着我卡里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取多少钱。 队长，这是他口罩。 不是你取钱戴口罩干嘛呀？ 为冷啊！您不知道北京的冷空气，哎呦，吸进去之后，我这人咳，你这呛到脖子。 但是你这一戴口罩，我们这监控器上一看着你就形迹可疑啊！ 哎呦，您原谅，那我这人这模样是父母给的，这个事儿您得找我父母去。 队长，问问他密码多少？ 对，我不用你说，我知道会问的。我先问别的。 哦， 算你那密码多少？ 算算我那密码多少？ 好好说话， 警察同志，不是，我跟你说，我是一个这个正常人，我不是算卦的，那我算算，我真不知道。 我说算了， 啊，算了啊，行，谢谢，我走了。 不看问你口罩的事了 啊，不问了啊。 密码多少？ 什么呀？ 卡的密码啊， 警察同志 啊， 这个虽然您是一个公安，但是呢，公民有隐私权，这个卡是我的。我把密码告诉了您了， 那这样吧， 再丢了咱算谁的？ 我现在转过身去，你给我取出100块钱来， 就100， 随你便，爱取多少取多少，我看看这卡是不是你的，没事你再存回去。 哦， 队长，你转过身，这个当时他搞什么鬼，你怎么办？他跑了怎么办？队长， 你们都在这围着他啊， 他们看着也不行，那个什么？ 队长，能问问他银行卡的主人名字叫什么？ 刚要问呢，你这下次不带你出的了。 我不说你也想不起来。 这个银行卡主人名是谁啊？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啊？谁？ 你媳妇儿叫什么？ 哦， 你的妻子。 我媳妇儿，我这我听明白，梁静茹。 谁？ 谁？ 梁静茹。 那个，爱你心要 有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啊， 是 他吗？ 梁静茹，我就说我媳妇叫梁静茹， 是不是他？ 唱那歌那个？ 您说谁啊？ 可惜不是你，啊、 那不是他吗？这 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梁静茹。 你妻子叫梁静茹 啊？梁静茹 干什么工作的呀、啊？你媳妇儿？ 我媳妇儿，这叫什么什么？这自由职业者啊？ 自由职业者？ 这还想半天？ 不，我就现在这个过去叫待业青年，现在因为改了这个好的说法了，就叫自由职业者。 这张银行卡的姓名是谁？这张？ 哪张？ 这张？ 这张？这张是我媳妇儿的， 叫什么？ 这个梁咏琪， 不是梁静茹吗？ 梁静， 你把她妹妹娶了？ 没有，这个他们一家子，这用他的名儿又办了一张啊。 什么意思？你也是你媳妇儿？ 哎呀， 同婚制呀。 前妻姓一个姓 啊， 都姓梁， 都姓梁，都姓梁。 梁什么？ 梁咏琪。 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怎么您什么毛病？您告诉告诉我，不是我不知道您这病， 是不是？ 谁？梁咏琪。 梁咏琪吗？ 哎，行，是、 啊。这张卡呢？ 这张卡也不是我的。 谁的？ 这是我女朋友的。 你不是有老婆吗？ 啊，女性朋友不能有一个。 哦，谁呀、 啊？林志玲。 林志玲、 啊，那这个就应该是那个了吧？ 哪个？ 佳颖。 啊，怎么了？ 不是我说小花民警。你给我靠边点行不行？ 怎么了？什么事？ 不是队长，我不是就为了引蛇出洞吗？ 不是，我跟您说，这个警察同志 啊， 他要有病，您带他看去。 是是是。 他怎么？我一说这人名字，他怎么这样？ 我得先解决你啊！你这女朋友叫什么名？ 能不能站起来？ 哎呀， 我能站起来！你看我行不能站起来、啊？ 是不是他？ 谁啊？ 萌萌。 林志玲。 萌萌。 林志玲。 站起来！ 你给我闭嘴 啊！ 哪儿人啊？ 哪人？ 嗯， 哎呦，哎呦，我跟您说，我交朋友时间也不长，我没问哪人。 那为什么把卡给你啊？ 卡是怎么给的？ 卡让我帮他取钱啊。 他自己不会取啊？ 他没空啊。 他干嘛呢？ 是不是演唱会啊？ 啊，好像是。 你还真给他，你垫的药票是怎么着？ 这我能走了吗？ 不能。 等会儿林志玲没有演唱会，说清楚了。 哎， 你要么给林志玲办场演唱会，要么把事儿给我说清楚。 我们刚才向林志玲求证了，他说这个锅他不背。 我没听说过。 他是这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 这个锅我不背啊。 不是林志玲。 哎呀。 事件是这样的，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男子多次在柜员机操作银行卡，形迹可疑，报警。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子先是称卡是妻子梁静茹的，后来呢又说是捡来的。经查，银行卡是男子盗窃所得，从作案到落网前后不到5个小时。警方一直逼问，是谁给你的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儿子儿媳都上班，59岁的李阿姨帮忙带娃，不料儿媳下班回家却不高兴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妈。怎么的？我说您， 什么事儿？怎么说呀？直说。 您站好了。 啊，我还站起来？什么规矩？坐着说不行啊？ 不是妈，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您怎么又这样啊？您把自己嚼过的东西吐出来喂咱们家佳佳，这样不卫生，您知道吗？ 你听谁跟你又传闲话啊？ 妈，你别不承认啊。 什么叫不承认呢？就没这么回事儿。 哎，那蛋糕、 啊、 您是不是咬了3口半给孩子了？ 3口半你看见了啊？我喂孩子不假，那能我嚼完了喂孩子吗？ 是不是？就没这么回的事儿。 您还不信我了？现在 你问我这话，应该我说是你不信我了。 哎妈，还不糊涂， 多新鲜！ 你看， 怎么着？ 咱们是城里人家，你明白吗？ 城里人家怎么了？城里人家也讲究实事求是。 我呢，是年轻貌美，而且是个本地姑娘。 你要是瞧不上我儿子呀，你也不用跟我这儿说闲话。还年轻貌美，也有上岁的时候。 不是，我告诉您说呀、啊， 你婆婆我当年也在那边演了不起。 我觉得您吧，就有一点啊， 嗯， 真的是不合适。 哦，我明白了，嫌我在这儿住，哦，觉得不合适了。嘿，我告诉你说，儿媳妇，我见过那不孝顺的多了。但像你这么直接的我还是第一回遇到，要轰我走是不是？ 妈，您别老这个想东想西的，跟这些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什么意思？ 入乡随俗。 好，你要跟我们回老家住去。 您现在到了本地了啊，我也是本地姑娘，您现在就应该。 你老强调本地，我怎么觉得这还有地方保护主义？ 妈，那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本地人了。 我还不明白，我什么时候成本地人了？ 您现在进了本地的门，就是本地的人。 我嫁过来了。 不是，您跟儿 子、哎、你要明白是你嫁到我们家来了。 您是跟儿子过了，对不对？儿子现在跟我了，我现在是本地的姑娘。 儿子娶了你，怎么叫跟了你？ 跟我结婚了，对不对？您是本地老太太了、 哎、 您得有本地的规矩。怎么讲呢？不能把自己嚼过的东西吐出来再喂孩子，不卫生。 不是，你前一句后一句我终于明白了，你还是不信我是不是？ 这事儿我能说出您几点几分干的？ 你说说我几点几分，你说我几点几分干的？ 10:24。 嚯， 10:24您嚼的第一下。 这你是派暗哨监视我来着？ 24:46的时候您给吐出来的。 你这瞎话编得也够圆的啊，你怎么说这么准？ 26喂的孩子。 你凭什么说这时间？ 哼，您往这儿看，这个您一直你以为是电灯泡了吧？这叫摄像头。 我说不亮呢。嘿，哎， 您在家里，我在单位，用手机我能看到您在家里的一切事情。 我明白了，我儿子娶了个间谍，在家里安摄像头。你告诉我窃听器你放哪儿了？ 我 没少看那个电视剧，什么潜伏啊、伪装者呀、啊，都是这个。 好几回您看看睡着，电视就不关。我跟你说， 好小子， 3:20。 哎，你这是给你妈我记账， 忘了给孩子换那药物。您看电视剧那儿乐。 好好好好好，监视我。嘿，你这个女特务，你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您举报我？ 嗯， 您别忘了您现在在本地。 我上老家举报你去。 59的李阿姨老家在绥化，儿子大学毕业分到了大庆油田，娶了本地姑娘为妻。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家里出于安全等因素会装监控，婆媳闹了矛盾，儿媳妇觉得很委屈，说自己听同事说在家安个摄像头，通过手机可以看孩子，随时了解孩子的状况，所以呢才找人装了这个，真不是为了监视婆婆。但是婆婆呢火冒三丈，觉得媳妇儿不信任自己，一气之下收拾行李要回老家。而且呢婆媳俩在气头上引发了家庭矛盾。站在婆婆那边的街坊们说呢，这确实是儿媳妇儿对婆婆的不信任，换做自己也会生气。站在媳妇儿这边的街坊们表示，现在很多人家里出于安全考虑都会装监控，既然儿媳妇儿装监控不是针对婆婆的，可以事先跟婆婆说明，跟婆婆沟通好，这样就可以避免误会了。我们采访了两位男士，因为呢他们对婆媳关系的相处呢有着深深的感悟。您好，这位。 嗯， 您怎么看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 啊，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引发的婆媳关系的？ 这想要维护好婆媳关系，就要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 嗯，互相认可。对于给自己带孩子的这个老人啊，应该给予感恩之心。 所以您对于比如说您要是有个媳妇儿啊，同时呢您这个家里婆媳的关系上面，您就会对他们感恩。 等我有 感恩， 等我有了媳妇儿的。 你对媳妇儿也感恩。 嗯，老陈你说说呗。 老陈说说，老陈说说，欢迎。 说什么呀？ 这个您也有了婆婆了，

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儿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鸭子 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盖 的 房， 街坊 最亲近。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98里，自由职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自由职业就是那个没有稳定收入。 咱们就是自由职业者啊。 不，你们是，我有。 你是待业， 我是电视台工作。其实这里这个自由职业跟失业待业青年主要说的是小柱，你好歹还有个酒吧小花。 哎，小柱每天的正经事儿就是睡大觉，这点又睡上了。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这就是自由职业的好处啊。 但是自由职业的难处啊， 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关键他跟自由职业不一样啊，他没有职业。 没有职业现在就叫自由职业。 那叫失业行吗？什么工作像 典型？现在很难界定失业、自由职业这些个区别。 还是能界定的，自由职业还是有一些工作的，失业那是真没工作了。你说那个卖油条的算吗？ 他们应该不自由吧？ 他们今天不想出摊不就不出摊吗？ 那你要这么说也对。 我要不开酒吧的话呢，我今天不开，怎么着吧，就不开。 那你要这么说，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我今儿就不想出车。 我不出车，你也不能把我开了，对不对？ 啊，那倒是，应该是没这问题。你只要交车份就行。 有道理啊。 啊，还有什么？就专门给写稿的。 对，我今天就不写。 对吧？给人写剧本的，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小的那个社会上的演员， 公众号啊什么的，我愿意怎么写怎么写。 人家本家掏钱要求你怎么写，你怎么写。自由职业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今后是个趋势。 是。其实相比较比那个固定职业的，我觉得还累呢，没准还累呢。 那当然了，想挣钱就累。 这24小时得开机，365天随时待命。职业选得好的话，天天像高考，不是说天天像考试，就是说他忙起来那一段时间，那就身不由己啊，你挣不挣钱，对吧？ 对。 你也没有固定的什么各种保障。 这个保障全看自己挣出来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商业化的这些保障东西可以买啊。 哎，如果有一天大雷你就不是这个现在这种职业的了 啊， 你就是自由职业者了 啊？怎么了？ 过不过瘾？ 这倒是没怎么考虑过。 没考虑过？ 没考虑过。这你要突然间我就自由了，这个下顿吃什么我也是得想想。 可是我跟你说，除了没钱其他都特好。 那 晚起晚睡， 那没钱就是特别不好的事儿。 那你可能过上那种忙也忙死闲也闲死的生活呢？ 这一阵一阵的。 这能接受吗？ 只要是收入能保证，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吧。 是吧？那工资上不封顶，好不好？ 好啊，好，上不封顶还不好，就要多少有多少。 对，但是下不保底。 那也不好。 不保底也不好啊。 不保底，那我要干不动怎么办呢？ 也是啊。 嗯， 你觉得你家里人接受你吗？ 我家里人接受我是没问题。 就是你如果真的没工作啊，你爸会不会眼里看你就怎么都不顺眼了？ 那就说明我不是亲的呢。 不是，就你自由职业者，你爸能接受吗？ 那这接受不接受也得这样啊。那 那顶多是训我两句呗，不务正业。 对，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嗯，也许三天都晒网。 是啊，也可能一星期都晒网，可能这年不利，这转一年可能 更不利。那我还是找个地方上班去吧。 还是愿意上班？ 不是愿意上班，那怎么也得找份工作，这收入啊。 可是你想想，你要是自由职业的话，你很多事情就是看心情了，做事原则啊。我今儿愿意干干干，不愿意干不干。 嗨，我跟你说，这自由啊也是相对没有绝对的、嗯、这自由就是不自由。你要想挣钱就得天天忙，不自由；你要想自由那就没钱挣。 哎，这认识很深刻啊。 对呀、 啊、我真没想到你能有这么深的一个思想。 这是认识。 哎，你看小猪还睡觉呢。 哎，他就是已经 放弃 了。 你说是他放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放弃了他？ 互相放弃。先是他放弃社会，紧接着没有一秒钟社会就把他也放弃了， 然后他们就互相嫌弃了。 那恐怕社会嫌弃他更多一点， 他做的样子好像嫌弃社会更多一点， 但是社会并不管这事儿。 其实他心里真在意， 可社会说这事儿没法挽回了， 他得装出来自己好像能够随时挽回的样子。 嗯，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远离社会了。 且他不光远离社会了，他都 远 离红尘了， 他没远离人世就可以。 咱们说他这么多坏话他还在睡觉。 那是真睡着了。 说我呀， 哎呦，醒了。 说实话，大磊，找个男朋友我还是得找一个有正经工作的。 哎，我要找我也得找一女朋友。 有没有工作无所谓是吧？ 对，得是一正经的女朋友。 真的没有工作你也能养吗？ 那个也看他这个消费能力。 没问题，王大磊这一个月啊，这收入 好歹也管饱， 一个盒里刀出一筷子菜来就得挣多少钱呢？ 就得为多保一媳妇儿啊。 对， 为多保媳妇儿，我还是找一正常的行吗？我不要你多保的。 我要是找男朋友呢，我必须找一个职业还发展不错的有工作的男朋友 啊。 你看咱们这儿那个丽丽找了一个设计师男朋友，跟我说了，哎呀，这个设计师啊不仅有难能可贵的耐心， 嗯，还有什么呀？ 还有绝妙的审美能力。 哦 呀，对时尚的敏感度那哪是一般的程序员能够比的呢？ 那程序员有什么好的地方不好的？ 凡凡听见了就不高兴了，怎么了、嗯、程序员怎么了？ 嗯， 他们我男友就是程序员。 好、哦、他嘴不利索。 虽然他们嘴笨， 他嘴也不怎么样。这真是一对儿， 也不懂得浪漫，没有情调，但是好的是在他的世界里任何女人都没有电脑重要，不用过多担心他们花心啊之类劈腿啊，而且又好养活，给一电脑给盒方便面啊，一月过去了。 一个月一盒方便面，太狠点了吧。 仔细想想真是令人十分安心的存在呢，不像是那种警察男朋友。 警察男朋友怎么了？ 妞妞说了，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有安全感。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有荣誉感。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放心程度第一名。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敢和警察叔叔比男友力，那只能是麻烦跟我走一趟了。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医生男朋友了。 跟厨师男朋友在一起。 厨师男朋友又有什么不好啊？ 爱丽丝就说厨师男朋友怎么了、 嗯、 说什么呢？厨师男朋友怎么了？ 我觉得厨师挺好的。 真是的，对于我们吃货来说，可能上辈子是要拯救了宇宙才能得到一个又帅做饭又好吃的厨师男朋友呢。别人结婚都问你愿意爱他关心他一辈子吗？ 嗯， 和厨师结婚他就会问你愿意给他一辈子做好吃的并且每天不重样吗？暖胃心更暖，想想幸福的都睡不着觉。 哎呦，那对这个厨师要求挺高的，每天都不重样。 不像那种艺术家男友。 艺术家我认为也不错，你看人家琼琼就找了艺术家男朋友吗？人家说艺术家男朋友是对于他来说，别人爱情是美图秀秀，而他们的爱情是被时光雕刻出来的画，是留在岁月里的曲儿，这比找一律师强多了。 哎，小芳听见了，律师男朋友怎么了？问你呢，律师男朋友怎么了？ 小芳这打起来了，这是。 律师男友一般都思维敏锐，处事严谨，考虑问题全面，善于沟通，遇到问题不用担心他会用不理智的方式来解决，凡事讲道理，不会情绪化，是可以放心依靠的肩膀，你懂吗？你这真比找个大夫男朋友强。 哎，人楚楚不爱听了，大夫怎么？大夫这个社会大夫多重要啊， 这叫终身的幸福，这比找一演员强吧。 圆圆说，怎么了？找演员男朋友怎么了？啊，看没看过我们家那个，颜值高，会哄人，跟闺蜜聊天的时候炫的都是自己演的一些新剧，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总比找老师男友的强。 哎呀，小丽丽、大丽丽还有东东说了，老师男朋友如何？老师男朋友如何？相当好，从此再也没有熊孩子敢跟你家里头翻东摸西了，因为走的时候啊，他们都能获得一套加厚版的课后习题辅导手册。你行吗？你有吗？岂不你有一个搞金融的男朋友强吧？ 哎，微微一听，当时就火了。金融这年头多重要啊！啊，每个月月末就能规划下一个月整月的消费支出，而且到了下个月的月末，发现工资还剩1/3的感觉，你知道有多幸福吗？那拥有大量的现金呐，这比找一设计师强多了吧？ 哎哎，我们刚才被点过一遍了啊！ 甭管怎么说呀， 也比没有男朋友的强啊！ 对呀， 哎呦，比小花强， 这些我都看不上。 嘿，看着人也不跟你， 我就要一个霸道的 车。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您的恋人真的爱你，您是否知道他会不会出轨？ 快来联系我们吧！最近一款叫做男友忠诚度调查的网络商品走红了，你只需要拍下购买，就有人帮您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 忠诚度，忠诚度，度度度， 这怎么听着像大街上的广告？ 完了嘞！ 不是，我就看着网上啊，现在是什么都有，你还忠诚度？豆豆豆，你这玩意儿 还豆豆豆耳吞呢？ 哎，对对对，有点像豆豆豆，蹲蹲蹲。 男友忠诚度测试，哎呦， 哦， 偶啊， 是不是也可以测女友忠诚度啊？ 应该是男女都可以。 那为什么只有男友忠诚度，没有女友忠诚度？ 因为男的买这个人太少，哪个人也不愿意拿这测自己女友忠诚度，都是女的测男的。 那看来男的很不忠诚，很容易不忠诚，或者说 不是，是女的呀，拿这事儿特带心，你知道吗？拿着当回事儿，哎呦！ 哎，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不高兴吗？ 他不是不高兴，过犹不及，你知道吧？他老拿这个编排你，卡着你，哎呦！ 这 忠诚吧， 他是 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了吧？ 啊，对，他是安全感，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呀？ 他虽然年纪好，哦、年纪小， 我年纪正 好， 哎，对对。我现在年纪就是好， 来，你也测一个。 我测， 他忠于谁呀、啊？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来。 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嘿，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啊！我在这儿都被做了， 被 做测了， 被调了、哦，查了。 林豆豆那天不是在网上哭诉的吗？ 林豆豆， 对，你不认识吗？ 哪个？ 咱们就那前面那胡同的， 就是那个 豆豆。 前几天他说了。那本来准备下半年俩人就拍婚纱照了， 哦， 可是现在是爱侣变怨侣。 你说清楚，一缕变舌头再说 啊，爱侣变怨侣。 哦， 这明白了。 你再往下说吧。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 她男朋友也是见过什么呀？抵不住外面的这个诱惑。 什么诱惑？ 这28块钱测这个渣男的。 渣男 渣男呢、哦、 他那个男朋友姓渣， 什么呀？ 渣男在我们 跟金庸一个样。 来来来，我给你讲讲我们女同胞怎么看渣男啊？ 渣男， 又懒又馋又滑。 哦。 还不忠诚。 哦。 经不起诱惑。 哦。 背叛。 哦。 背后在。也什么不爱干净， 背后不爱干净，就是后背上老有污渍， 是后背不爱干净， 完了就完了。 当时豆豆是哭着跟我说这些事儿的啊、你别看你现在笑得欢， 小心将来拉清单， 这还小兵张嘎呢。 豆豆说那个当时吧，工作人员反正发了一些比较 不堪入目的 挑逗的照片、 哎、呦， 还有话语，男朋友上钩了，而且答应跟对方见面。 哦，明白了，赶紧一会儿发问的是到我这儿来呀、啊、还是到你那儿去。 八成也有这样的话吧。 这怎么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哎，还背着豆豆啊，还是又化妆了，又怎么着、 哎、 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儿？ 这叫成语啊，你不懂。 哎，最后来了个逃之夭夭。本来两个人都快结婚了，就是因为这男朋友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是吧。豆豆给我看的图，这是他们俩约会的酒吧， 这就是闲的， 哎，还有酒店， 哎，你看看， 这就是闲的，还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他们现在怎么办了？就睡了？ 睡了。 哎呦，你说说，你说说，好日子不得好好过， 这么做 没事净瞎测， 不，这么做也对， 我觉得。 怎么去测它呢？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对吧？你看看， 你说用诱惑的手段来测试男友是否信得过，我觉得这是给自己挖坑。 对嘛，这就好比是测试一条狗，哎，你这非拿一肉，你让那狗不吃，你说那狗能行吗？是不是？ 哎，王大雷，你这个举例， 哎呀，不太恰当啊！ 不是， 你是愿意跟那个肉比， 还是跟那狗比？ 歪歪跟人比。 关键啊，你们看这个网店啊，现在我给你打开看看。看见没？定制你男友是否只爱你一人、忠诚度、感情问题的商品，三种价位可以选择。其中，一天约嘛，定价28元；两天考验，定价55元；三天看透，定价80元。 不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记录75个。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就这种东西啊，有点小问题在哪？你比方说，咱就说不说测男的，测一女的。 嗯。 你就说你跟你男朋友关系好，突然间有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各方面条件又好，死活要追你，死活要娶你，坚持不懈，你说你能扛住吗？ 是吗？ 哎，你看看， 哎，要动心。 这是我花28块钱。 这么多年我就去找这种人，怎么没有出现过？ 你花28块钱，马上就有。 大雷老师 ，no 作 no 带，歪又踹。 亲，我要128的。 亲，我要126的。 我说的是28车。 我说的是26车。我腿短，骑不了28车。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晚饭，李大红烧了酸菜鱼，味道非常好。王大雷吃了很多，李大红却没怎么吃，说不想吃，都紧着王大雷吃。饭后，李大红上网，王大雷悄悄地靠近李大红，看他干嘛。只见李大红在网页上输入了酸菜两个字，王大雷心想，嘿，别说，大红人还是好，肯定想学习，怎么能把啊这个酸菜烧得更好吃，让我满意吧。大雷静静地看着，李大红接着输入，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样。 晚上啊，李大红打车，一上车呢就跟司机师傅说，说师傅刚看一新闻，说最近啊又有女孩啊晚上打车，结果呢这打车之后就出事儿了，这个您不是坏人吧。哎，这司机师傅呢回头看了一眼李大红，他就说，这个嗨，这你放心吧，一般啊只有长得好看的女孩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你呢也就甭怕了。王大磊啊喜欢一个女孩叫杨洋，杨洋呢也特别喜欢王大磊， 那最终为什么俩人没走到一起呢？就最开始啊，大磊跟洋洋谈恋爱，也就是拉拉小手啊，或者偶尔的拥抱一下，就没有什么更深入的接触。有一天晚上，王大磊呢约洋洋吃宵夜，吃完宵夜呢，俩人也特别高兴啊。这个洋洋主动的说大磊，我想明天早上和你一起看日出。王大磊一听，哎呀，机会终于来了，好啊，太棒了，明天早上6点我接你去。 上公交车，殷小柱上车投了1元钱坐等开车，哎，突然间发现呀，上错车了，立马下车，司机也奇怪，问他怎么了。殷小柱没好意思说自己上错车，淡定地说，啊，花1块钱上车歇会儿。 大庭广众之下，王大磊啊俯下身子为小花系鞋带，小花啊措不及防，没有想到能有这么感人的一幕。小花啊激动的紧张的捂住自己的嘴巴，太感动了，最后呢眼泪夺眶而出。没想到王大磊是一个这么细致的人，也想到了这个自己啊要找的标准的男生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王大磊呢跟小花呢系完了鞋带，一抬头啊，这个绑紧点好，省得走味儿。物理课老师问同学们啊，同学们，想当年在古代的时候最早的通讯手段是什么呢？小花举手了，是烽火。洋洋举手了，是驿站。同学们纷纷解答，到最后啊，王大磊在这个教室的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啊，还有托梦。 有个学妹拿着瓶饮料找王大磊帮忙拧开瓶盖，拧开以后王大磊笑着递给他，学妹红着脸说，帮我拧瓶盖还傻乐，真傻。说完羞答答的跑开了。望着女孩的背影，王大磊缓缓地张开手指，看着手心里印有再来一瓶的瓶盖，心里感慨，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呀。快乐大街快乐事，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